在这个五行相生相克的地图里面，怎么样应用中医方剂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对于《伤寒论》的初学者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六道气场形成的这六个墙壁的损伤状态，也就是感冒的故事，做我们《伤寒论》的第一次的 mapping 啊，这个字是我的日本人徒儿会用的字，就是它是就好像把这个《伤寒论》的版图先做第一次的勾勒，把那个大纲做出来，就是让同学稍微比较理解《伤寒论》的故事情节。那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你就记得今天做的事情只是让你在认识这个《伤寒论》的故事发展的状态的时候，你稍微有一点了解到，就你需要记得的，就是我说《伤寒论》其实基本盘，你这个我的讲义这个地方哦，你就知道说什么怕风啊，然后比较脉是浮起来，但是不紧绷的就桂枝汤，然后觉得好冷好冷，然后呢，但是脉浮起来比较紧绷的这个用麻黄汤之类的，就是你把这一个一个的汤证的这个最重要的主症框在脑海里面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了。而这一个个方剂的那个本草的排列组合跟分析，以及它相关的方剂跟怎么样开成别的方剂怎么样变化，那个明天起的课才会慢慢教啊。所以对初学者来讲，你就是今天我们最后的这剩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就是专心的跟着张仲景的这个剧情大纲稍微去寻过一遍，这样子的感觉。那当然很多同学应该也不需要我这样带这样一遍的，所以你可以现在下课离开，也可以就安心睡觉啊。那只是因为有同学是初学者，所以初学者我觉得最好是先这个大纲这样顺过一遍，然后再一个个方剂讲，比较会。因为你知道《伤寒论》我自己从前也是不知道学了三遍还四遍才开始熟悉的，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们这个班本来就是地狱冲刺班，我也是摆明了就是不要体贴你的需要。就像刚刚下中间出去吃晚饭的时候，小胡叔要在想说，若是初学者听你讲这个方那个方那个方，他说怎么听得懂在讲什么鬼。那当然我知道这个教法其实对初学者来讲是相当不够亲切啊。可是站在教书的立场是这样子，就是从前有过一个世代的日本人英文有好过，现在的日本人的英文都很烂，就是发音也不对，文法也很难弄对。那可是呢，现在这个日文非常烂的日本人，他们各个出版社出的要你学英文的书啊，编的都是好到让人觉得感人肺腑，就是非常亲切体贴，无微不至的呵护你学英文。但是用这样的教法教出来的人，日本人英文很烂。那曾经英文好过的日本人是怎么样呢？就是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还有美军驻扎在日本，然后就是那些完全不会日本话，然后你也瞧不起日本人那些美军的官太太，日本人去跟他们混，英文都讲得非常好。所以就是说你学习上是这样子，我越是呵护你，反而会让人觉得，就我这样说好了，我就算今天讲过这东西，就完全初学者，你很多东西都听不懂也听漏了，但是这没有关系，你日后再回头听录音再慢慢整理。但是我这样子就快快的冲过去，我至少我丢给你的东西比较多，就你丢给东西比较多的时候，你就算忘了很多，你还是得到的比较多。但是我那样子一点一点这样慢慢呵护的讲的话，事实上就整个教的那个怎么讲，含金量就变低了。所以就我知道这个课对于初学者应该不是那么舒服，但是你想嘛，就是吞不下去的，脑死一下闪神没有关系，反正这样子剩下的还是比较多一点嘛。但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太阳病啊的这个第一个故事情节，就是你的最表面的这个气场被邪气侵袭了。其实我们中医它本身就是我们说医者义也啊，这个意思的义，就是义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中医它本身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转码技术，就是在这个 现在的科学的角度会觉得感冒是病毒跟你的细胞里面的 DNA 或者 RNA 产生反应，然后让细胞帮它制造病毒，这是一个在微观的世界，这个病毒跟你的基因层级的东西发生互动而产生的状况。可是伤寒论却会把这个故事，这个在微观的世界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病毒跟细胞里面的 DNA、RNA 互相作用的故事，把它转码成一个，哎呀，我今天觉得吹到风特别难受，所以我是受风了，着凉了，就整件事情变成一个好像是一股外面的某某邪气打到我的身上的故事情节。那这个时候也会让人怀疑说，那到底西方科学说的那个是对，还是伤寒论说的这个我受了风寒所以感冒了这个是对？而这个事情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像有一次，从前我初学中医的年代，有一次我爸爸感冒，应该是葛根汤症吧，我帮他把个脉，就把完了脉，我也是同样的症状都复制过来了，就那个磁场会传气的，然后有时候这病毒应该感染没那么快吧，总给我两个钟头潜伏期嘛，怎么会立刻就全部都过来了？甚至传气的比较厉害的时候，跟有生病的人打电话，他在电话对面咳两声，我这边也中标，所以这病毒果真是超次元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科幻的感觉。甚至像西方的研究也有发现说，好像把一个癌细胞跟好细胞啊，隔着一个石英片还是玻璃片，结果隔壁的好细胞会被癌细胞隔着玻璃片带坏成癌细胞。所以这个基因层级发生的故事，它的真相是什么，其实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伤寒论姑且把它转码成一股好像弥漫在空气中的无形的邪气攻入了你，甚至伤寒论会很觉得那个邪气是从后脑勺的什么风池穴、风府穴这些罩门攻进来的，会用这样的角度来想象这件事情。那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绝对的真理啊，我不知道。但是呢，在我的立场，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真理的情况下，透过一种象征性的故事来操作这个医术，就是透过象征物来操作真理的技术，简称巫术。所以伤寒论是一种巫术，是我们人类不能够完全的掌握这个宇宙的真理的情况下暂时拿来用的巫术。但是这个巫术呢，却不能说不科学，因为呢，你怕风脉浮就用桂枝汤就能医好，这是可复制可验证的，就是你可复制可验证可反复操作，它就是科学。但是呢，理论到底真相什么我们还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理论的真相而能够操作的某种科学就称之为巫术啊。像是老实说，我今天有一个同学，他说身体很不舒服，但是我不太想玩这个给你看，因为我万一失败了，我自己很丢脸。就是我本来是想给你们看，就是说，你知道巫术不是有那个什么只扎一个稻草人，然后放进跟他的头发，然后把他戳下去，对不对？就是其实啊，针灸是这样，我这幻想，我随便乱讲，你们也不要当真。其实，在针灸学的领域是可以说，比如说一个人胸口绞痛啊，然后你叫这个人站在这个地方。然后站在那边，你跟他讲，你想三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叫他走开，然后就是人不在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对着空气，对着他的什么天突一针、膻中一针，就是扎空气哦，然后揪尾再一针，然后背后的一个第十椎下戳戳乱戳一通，然后他有可能站在旁边，他觉得哎，我胸口松开了，就是人的气场是可以像什么稻草人放一个头发，然后这样子瞎诅咒的这样玩的，所以。就连这件事情都有它的科学依据，就是有没有同学刚好胸心绞痛的，然后站在那边说我在这里三次，然后呢走开，让小胡，克利啊，给小胡一根针，你把他的这个留下的气场啊，天突猛戳，膻中猛戳，然后揪尾猛戳，然后后面第十椎下乱倒一通，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但是我这个我可能会出丑，就是这样的玩过一阵以后，然后同学说完全没感觉，就是这就糗大了啊。但是呢，同学先克力针给小胡，让同学站前面啊。 然后小夫你看准这个人站在那边的时候，郭秘书你要不要摸出他的天突坦中究尾大概在哪里，背后第十在摸你啊，来来来，天突坦中究尾啊，这个方向叉叉，这个方向叉叉，这个方向叉叉，然后背后第十间叉。但是你先摸清楚他所站的这个空间啊，摸稳这个穴道在哪里，但不要小胡对着空气插错了。那个 膻中大概就是双 啊，对，然后九尾啊，然后背后第十椎左右大概在哪里啊？反正小胡对着空气乱跺一通，多跺多戳几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同学你就在这个地方静下心来。闭起眼睛啊，然后静下心来闭起眼睛，然后说三次，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郭秘书，你看好这个人他的这个轮廓在哪里啊？然后这同学可以轻轻走开，退到旁边了。然后小胡开始扎空气针，好定神啊，这要下诅咒，要爆。抱持充分的恨意啊！天突，要凝神呐 啊！想象这个人留在这边残余的气场，你给他戳进去，捻不捻针不要紧，就感觉你扰动他的气场，然后。然后背后第十椎下，然后乱戳一通，就猛烈的把他那个逼出来的痰打下去。啊，这同学有感觉有不一样吗？就是我们功力还不够啊，不然就可以当职业杀手了啊。但是通常是这样，就是这个人呢、啊，你在他纸上面画个他的手型，你手走开，你就插这张纸都还有用的。就是起，你现在还感觉有不一样？ 刚才有呼吸都有好痛，好一点没有？ 就是微微的、啊，因为我们的魔法力量不高啊。我只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说他是不是巫术？可不可以减震？其实是可以减震。你十个人来，每个人我都这样玩一次，你会看得到有一定程度的疗效，而且不一定是因为暗示。所以呢，你想想看啊，如果这个病人很讨人厌啊，在这诊间坐一坐，然后走了以后啊，这医生就拿着针戳你死去，戳你死去，就是这种事情上都是还蛮可以有一点效果可以验证的哦，啊，所以就是你这种，你说我们刚刚在表演的，的确很像在扎那个稻草人，对不对？好像真的诅咒人偶那个巫术，对不对？可如果你每一次这样玩，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疗效的话，你说这巫术科不科学？对不对？渐渐小巫凭着他的杀气，就可以去当职业杀手，对不对？就是只要这个，就是人家买了要你杀的对象坐过的椅子，对不对？你说他的死穴东戳戳西戳戳，然后就可以收钱了，对不对？就不要杀到人家一命呜呼嘛，但至少大病两场，是不是？所以。就是中医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医者医也本身就是在一个很不确定的世界，然后虚构一个理论框架。像刚刚那个下针，我在想说难怪日本现在有一种乐团叫做空气乐团会红啊，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乐团就是有人弹贝斯啊，有人当鼓手，但实际上都不会弹贝斯也不会打鼓，就是放录音，但是那个就弹贝斯就这样空弹啊，然后观众看就很高兴，然后他乐团奏乐到最高潮的时候啊，然后那个贝斯手就会放下那把长得像吉他的东西，在旁边开始打毛衣之类的，就非常具有娱乐效果，观众也充分被娱乐到了。所以就是空气乐团可以成立的话，我们空气扎针也是可以成立，这真的是中医大师教的，是说真的是可以空气扎针的，那只是，就随便了啊，就是玩玩。所以呢，我们对于什么是感冒这件事情的真相，我们也是不得而知啦。但是，同学，你有感觉更不一样一点吗？所以我们刚刚做了巫术的示范啊。 这个就不能拿到祖国去示范，是不是？啊就是，其实你们谁都可以玩，我跟你讲，这个就你觉得扎活人，怕他把他扎伤了，他太痛了，就来空气针，啊，那个，所以呢，我们就姑且假想啊，伤寒论的假想是这样子，假设攻击你的这个邪气呢，我们在太阳篇的时候，我们假设这个邪气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风邪。一种叫做寒邪，但实际上都是病毒跟你的基因发生的互动状况，它会就是你的细胞内发生的事情，它会反馈成一种身体感，让你这样子来感觉。也就是说，其实可能是某一种病毒跟你的身体的细胞发生某一种互动，但是身体会把它转码成一种感觉。所以呢，如果这个邪气啊。是中医认为风邪的那个象征物的话，那这个人中了风邪的人就会觉得好像有那个空气流动扫过皮肤会特别不爽，但是呢，如果是寒邪攻进你的身体的话，他就会就算是就比如说寒邪攻入人体的那个麻黄汤症啊，这个人是不管发烧到39度还是40度，这个病人本人都是觉得我好冷，我好冷，我要盖棉被。但是这个但是如果这个疾病达到第二关的阳明病的话，就是太阳病是多半是怕风吹到，就是风邪，或者是不管发烧到多热都好冷好冷。但是同样发烧到这38、39度，如果是第二关的阳明病的话。这个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我好热，我好热，哦，棉被盖不住了，我不行，要把衣服掀开。所以同样是客观而言的发烧到38、39度，在太阳篇的麻黄汤症，这个人主观觉得好冷好冷，但是在阳明病的时候，那个人主观觉得好热好热。所以就变成说，你判断这个病的基准，就像你说中医是不是会被科学界挑毛病？我觉得是一定的，因为。主观感觉是重要的辩证依据，而不是客观的观察。客观都是体温38、39度这样子。那记得那个什么，应该是很旧的旧版的那个《还珠格格》吧？哦，像就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用《伤寒论》的陈述来讲话。就是有一次什么，反正《还珠格格》就是什么紫薇格格最可怜，白天晚上被虐，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就是。像大陆有句俗话说，你也太紫薇格格了吧，就你也太惨了吧，对不对？那这个紫薇格格被虐也是，有时候就什么发高烧，然后呢，她的男朋友尔康，对不对？就紧紧抱着紫薇，说紫薇你好烫，然后紫薇就说尔康我好冷，哦，麻黄汤症，对不对？然后呢，那小燕子跟她男朋友五阿哥永琪，对不对？那就有一次小燕子感冒呢，就跟永琪说。永琪就说小燕子你好烫，然后小燕子就说啊，可是我觉得好热，我不想穿衣服。然后呢，又有一次，应该说小燕子就跟他的永琪讲说，永琪，我这感冒好奇怪，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啊。那你就知道那时候赵薇是得了小柴胡汤症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剧情走向嘛。中国人很习惯用这种方法来陈述感冒，就主观的感觉是发冷还是发热，然后别人都说你好烫，那。像这样子的主观客观不同的陈述，就像同样是发烧38、39度，如果你说哎呀你很烫很好烫你好烫啊，比如说我一个学姐子到我家来看说，哎其中你不太对，哎你额头好烫，然后我说有吗有吗，就是发烧但是笨到不知道自己在烧，这个是少阴病真武汤症，就失去智能的发烧啊，就是你说这是辩证点哦，就是发烧但是觉得自己好冷，这个是多半是麻黄汤，少半是桂枝加附子汤，发烧觉得自己好热，多半是白虎汤、阳明病。那发烧不知道自己发烧，多半是真武汤。这都是重要的辩证点。所以有人说你烧，你发烧嘞，然后有人说有吗有吗？真武汤，就是发烧笨成这样都不知道自己在发烧是真武汤。那就是这是伤寒论的一个就是辩证的方式。那当然后代的医家会。不断的帮这个太阳篇的理落啊，做出一个补齐的动作， 就比如说我们中医会幻想说，这个讨厌被风扫到的那个风邪，它走进人体的方式啊，就好像在散步一样，逛来逛去，逛来逛去，所以它不会太深入。可是那个寒邪啊，就会找人体里面的地方，这样像一根箭一样这样刺进去。所以呢，当这个风邪这样子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时候啊，我们会说这个风邪比较属于阳邪，寒邪比较属于阴邪。那邪气跟人体都是某种程度来讲都是同气相求的，所以呢，这个属于阳邪的风邪，我们中国人认为人的气有分成营气跟卫气，有听说过吗？那营气是走在经络跟血管里面的气，是滋养你的气。那卫气，保卫的卫，是分化在经络血管外面的，是保卫你的气。那风邪呢，就喜欢在卫气的范围里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寒邪就很喜欢，因为风邪卫气比较阳，营气比较阴嘛，寒邪就比较喜欢一下就钻进营里面去。所以风邪在逛的时候啊，这个人会特别讨厌吹到风，然后他的那个汗孔通常不会关起来。为什么通常不会关起来？这个就好像如果你一个房间啊，飞进一只苍蝇在房间里面晃来晃去，你是不是会觉得窗户打开让它苍蝇再有机会飞出去比较简单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不努力关窗，反而开窗。所以这个桂枝汤症，他人特别怕风，但你说怕风啊，就是张仲景称之为恶风，就是讨厌风，对不对？可是你辩证的时候不要那么笨，说你恶风吗？那病人还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鬼，对不对？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一个风扇开机，然后病人说拜托你关掉好不好，这样就知道恶风啊，就是可以有器材，就是诊疗器材电风扇可以帮助辩证啊，就是不用靠自己的感知力，更加不用靠病人的感知力。那这个要讨厌风，而且他的汗孔因为那个风邪进来还在那边逛来逛去，所以他的身体还会想说汗孔打开一点，看有没有机会他就逛出去了。所以他汗孔是打开的，打开的就代表这个人呢，稍微呢你给他加件衣服，他还是会皮肤一点湿湿润润，就还冒得出点汗。而因为他汗孔是打开的，所以这个身体的这个正气啊，在跟邪气对抗的过程，那个脉是浮上来没有错，但是这个感冒的浮脉，太阳病的浮脉啊，你平常要跟你自己的本人平常的脉象比，就如果你的平常的脉象就是很沉的，那稍微比你正常的时候浮起来一点点，那就算浮脉了，不一定要浮到真的很疲表的浮，那跟你自己平常的脉象比，哦，脉有比较浮哦，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桂枝汤症，这个风邪在里面逛来逛去的话，汗孔不会关起来，那脉也不会绷得很紧，就是汗孔很紧张的全关起来的时候，脉才会绷紧。寒邪钻进来变成麻黄汤症的时候，那个汗孔会很紧张，就好像如果外面有一个子弹射进来或者一根箭射进来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太危险了，赶快关窗，对不对？就寒邪这样子钻进营分的时候，人的身体会很紧张，把所有的汗孔都关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寒邪攻入人的营分，风邪攻入人的胃分，寒邪攻入营分的麻黄汤症，它就是脉浮起来，但是绷，而且绷得很紧，而且你所有的汗孔都关起来，你就算很努力的多加件衣服，也流不出汗，基本上是流不出汗的。那所以风邪的桂枝汤症，寒邪桂枝汤，麻黄汤症就有这样的差别。而那个身体的不舒服呢？风邪晃来晃去的时候啊，你的那个身体的发酸会有点像是，就是桂枝汤症的身体酸会有点像是运动过后，哎，我昨天是不是逛街逛太累了？怎么今天全身都软软的、懒懒的那种感觉？可是呢，麻黄汤症的那个身体酸痛，就是那个寒邪啊，会钻进骨头缝，所以你会觉得这里那里在骨头缝什么都会很痛。就是有那种酸痛，确确实实的酸痛感，你觉得很不对劲了。就桂枝汤症的身体感是，好像就是昨天有累到那种感觉，不是很确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分得出来，你可能就是风伤胃，脉浮缓，流得出汗的时候，怕风用桂枝汤。然后呢，不管烧到多少度，都觉得好冷好冷，然后脉浮紧，绷得紧紧的， 然后流不出汗的，这个时候麻黄汤。所以麻黄汤跟桂枝汤的差别是，桂枝汤只是把还在这个未分的风邪轻轻的推出去的方剂，因为它汗孔本来就是没有关起来，所以就只是推就好，也不用开汗孔。但是麻黄汤就要用那种麻黄这种很凶狠的发散药，把那汗孔硬的撑开，然后把那个寒邪逼出去。所以这两个主太阳病一起手的这两个汤证，初学者是不是也能够听得懂它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不一样？那桂枝汤跟麻黄汤的汤证之间有一个汤证叫做桂枝加附子汤证，这是什么呢？就是桂枝加附子汤证是这个人根本哦，他的阳气就太虚了，就是根本没有力量关窗户，就是汗孔关起来也需要力气的。他的阳气已经虚到没有力量关窗户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可能是如同麻黄汤症的，身体也是很疼痛，是中了寒邪。可是他因为已经没有体力关窗户，所以反而是汗滴滴答答的这样子下来。哦，这是桂枝汤症，桂枝加附子汤在感冒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当然，桂枝加附子汤更常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他就是没有力气关汗孔，所以呢，就是普通的天气，别人走这段路就一微汗，他就是那个汗滴滴答答这样子狂汗，就是漏汗的很厉害。那这个通常就用桂枝加附子汤来治疗啊，这个不只是治感冒，治杂病也是可以的。所以桂枝汤、麻黄汤以及有一个麻黄汤症，但是虚到汗孔都关不起来的，是桂枝加附子汤。那这个起手的三个方啊，那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风邪寒邪之间又还有另外几个变化出来，比如说这个后面的那个什么大青龙汤啊，大青龙汤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人的外表啊，大青龙汤的主症是这样子，麻黄汤症，就是怕冷。脉浮紧，流不出汗，但是这个人会烦，就是会心烦。那老实说，心烦是个辨证点，就有点麻烦。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个性不是很好，每天都是那很烦的样子，对不对？就是每天都是不太高兴的样子，所以你还要问他说，你是不是比平常更加别扭？就是那个心情不爽不爽，烦的意思就是这一点小事，听到声音也觉得有点被触怒到了那种感觉，然后。大青龙汤会有三肝三烦，而这个肝跟烦的意思是说，它虽然外面被寒气竖起来了，但是它里面其实已经有沾到阳明病的白虎汤症的那个热，就是寒包住了热，所以它看起来外表像是麻黄汤症，但里面有那个热出不来，所以它的那个症状它会有眼睛干、鼻子干、嘴巴干，就是这三个地方会觉得发干。然后呢，他会心烦、手烦、脚烦。那什么叫手烦、脚烦呢？就是这大青龙汤症的病人，其实你哦，如果分不清楚他心有没有烦，你看手脚也可以，因为他的那个有热邪闷在里面哦。手脚烦就是这个人在床上躺着，你会看他躺得很不安分，就这样躺一下，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又这样一下，然后又这样一下，就是他一直在那边换动作，好像摆哪里都不舒服，这个叫手脚烦。所以心烦问不出来，至少可以看手脚烦，就是有没有这个人什么姿势都不太舒服。那这样的话就代表他是麻黄汤症的那个寒邪束住了白虎汤症的热邪在里面，所以他清热用那个生石膏，那个是白虎汤的结构，但是就是里面的寒里面的热也要发出来。白虎汤如果是纯粹的阳明病的白虎汤症的话，那也是吃了那个生石膏煮的水哦，马上发一层薄汗就把那个热气散出来。但是麻黄汤呢，是把在营分的寒气逼出来，所以两个同时进行。那大青龙汤的好用之处哈，是这种寒包火的这个闷烧锅状态，就是这些年常常被说的什么非典型肺炎之类的东西。就是典型的肺炎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有什么细菌啊、原虫的感染，这叫典型的肺炎。非典型的肺炎就是它没有这个细菌、原虫的感染，没有那个白血球增加、那个抵抗病原体的现象，但是这个人变成闷烧锅，所以肺被烧坏掉了，就是是感冒，但是是麻黄汤症包住了白虎汤症的大青龙汤症， 所以它就变成闷烧锅，把肺烧掉了。那这个大青龙汤症啊，其实像那个非典流行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句话是说，这种非典型肺炎哦，有的时候抵抗力好的人反而发作的比较厉害，有没有听说这个话？那是因为你抵抗力不够，你毛孔根本没有力气关起来，你还没有办法闷烧。但是你有那么多抵抗力，有那么多力气，毛孔可以都关得紧紧的，那好了，闷烧了，肺烧掉了。所以这是自己的体力会攻打到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除了这个非典型肺炎的时候用大青龙汤特别好用以外啊，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台湾应该是什么卫生当局会说什么最近有什么流感，什么什么 N 级 H 级，还什么鸟流感，什么猪流感的。现在你们大陆是流行什么感？啊， 禽流感 啊，就是每次有这种恶性流感开始新流行的时候，然后呢，然后就刚刚有时候卫生当局会报告说这个很危险哦，已经出现死人了那种时候，其实感染到这种新品种的恶性流感的患者，几乎都是大青龙汤症，所以就吃了大青龙汤也不用喝多，科学中药一点点就好了，所以就是还蛮好搞的，也就是说那个在西医的世界会弄到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的这个状态的病毒。其实在《伤寒论》的世界也就是这样一个主症况，然后就这样开药，然后通常也都手到擒来啊，所以就比较，我觉得作为一个常常使用伤寒方的人来讲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对这些新流感没有什么危机意识，就是会觉得反正遇到就吃点药就好了这样子。那但是呢，这种寒气包住热气闷烧型的恶性流感，因为我们中医还有另外一个理论地图叫做温病，听过吗？那在温病的理论地图，他会觉得这个感冒然后里面有热闷在里面，这不就是温病吗？所以那个时候这种恶性流感流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医生才会选择说采取温病的治疗法来治疗这个恶性流感，就比如说用了很多什么板蓝根啦、大青叶啦，但那也不是标准的温病打法，就是用一些寒凉去火的药来放进这个感冒药里面。那这个恶性流感的本质到底是伤寒还是温病呢？是这样子，就是所谓的温病啊，就是寒加热等于温吧，这个总听得懂吧？也就是温病的意思是，这个人在感冒的同时，又因为这个感冒，就是感冒是病毒嘛，发炎是细菌，这个常识还有吗？就是病毒的感冒帮细菌的感染护航，所以呢，就是你在感冒的同时，体内又产生了细菌的感染，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感冒它是照着张仲景的《伤寒论》的这个六经的框架在发症的，可是细菌的感染是沿着淋巴系统，是以细菌感染的方向沿着淋巴跟血管在感染的，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变成说你一半的药要用感冒药，一半的药要用杀菌清热的消炎药，这个东西是最基本定义的温病，就是感冒的病毒当帮助细菌的感染护航。那像是很多时候，像是我前面这堂课开始说讲说少阴病的那个扁桃腺扁桃体发炎，它到底那个发炎算不算细菌感染啊？那个是一个很暧昧的地带，所以很多人会想用温病的方法，因为它发炎了嘛，烂掉了嘛，化脓有白点点，所以我们用杀菌的这有什么不对？但是以结局而论，就是说脉象上来讲是沉细的，它就是少阴感冒，是浮华的才是细菌感染，就是要用脉象来分。所以 那至于说如果以非典型肺炎来讲的话，非典型三个字就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不是细菌感染，没有细菌感染，有细菌感染就叫典型肺炎了，就是感冒的着凉了，然后肺部遭到细菌感染，这是典型的不得了的肺炎，那就用抗生素一就好了，对不对？是完全不带细菌感染的闷烧的病毒形成的体 体质结构的闷烧状态才称之为非典型嘛。那其实你如果得到典型的肺炎，你去西医院打个吊瓶打个抗生素一样可以杀菌啊，一样可以医好啊，就可能元气虚一点出来再吃点什么药补一补就好了，就那也不用那么折腾。所以大概当然了，我的学生也有人就是觉得小孩子哦送到西医院去那样治肺炎好像太痛苦了，所以就在家里面煮个什么千金方的什么维金汤，就是芦苇根啊，芦苇的茎那个方子，那小孩子喝一喝肺炎也就治好了，也不一定要住西医院就是了，那个不算太难搞的病。那所以呢，就是大青龙汤症啊，就是他的这个状况，其实每一波流感来的时候，这个大青龙汤有用用的机会，当然详细怎么开剂量加减，那等到一个一个汤剂讲到再讲。同学现在就只是记得一个主症，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怕风脉浮缓有汗是桂枝汤，怕冷觉得好冷然后脉浮紧没有汗是麻黄汤，那怕冷身体也酸痛但是汗孔还是开着一直在滴汗的，这个是桂枝加附子汤啊。那这个大青龙汤就是看起来像麻黄汤症一样，脉浮紧没有汗也怕冷，但是这个病人却有一种烦躁的感觉让你看到，那这个是大青龙汤。这样是不是 一个一个的分类也就在太阳的范围。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小青龙汤是这样子，小青龙汤是它本来是麻黄汤症，可是这个人的原本的体质就是肺里面有很多冷痰的，然后这个病邪进到你身体里要，虽然原来是麻黄汤症，最初期的症状是身体好怕冷发抖脉浮紧，但是很快的这个病邪邪气就发现说，哎呦，这个肺里面都是冷痰，我可以住在这些冷痰里面住得比较开心，所以呢就是本来这个寒邪是要钻进营粪里面的，可是肺里面有冷痰就很高兴，觉得冷痰待得更舒服，所以就决定最后一秒钟决定搬进这个肺里面的冷痰去居住了，然后这个人就开始狂咳嗽。所以肺里面有湿湿冷冷的冷水痰的人，那个邪气进来跟这个肺里面的湿冷痰结合的时候，那个小青龙汤症就那样咳嗽，是就是湿咳不是干咳，就咳的那个稀里呼噜的感觉，那种，然后白兮兮的痰非常多的啊。那小青龙汤的正对面那个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症，那它就肺里面有邪气，但是那是一个干的不得了的肺，所以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的那个咳嗽呢，就是干燥的，像是那种有一种小小的狗叫吉娃娃那个狗叫声，你知道吗？就叫那种咳法啊，就是那种非常干的咳法啊，就是所以。在太阳病来讲的话，最常见到的湿咳稀里呼噜的是小青龙，然后干咳就是非常铿锵清脆的是麻杏甘石，这样就一个是小青龙汤是让这个肺能够暖一点干燥一点的咳嗽药，那麻杏甘石是让肺能够凉一点滋润一点的咳嗽药，那这样子的分类大家同学也不会很难，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要能够操作《伤寒论》哦，就是还是重复这句话，就是初学者真的不用妄自菲薄，因为他的辨证点并没有那么难，就大方向。当然，上次在成都的就有同学问我说：“可是老师，我生病从来都不是这样子的生病法，我都是脚踏两条船的病法，就是又有葛根汤症又有小青龙汤症，怎么办？”那我就说加在一起喝啊，就是有挂到的话，其实到时候我会跟同学讲哪些方剂都可以互相挂来挂去的。那然后呢，下面一个常用的感冒方啊，这个葛根黄芩黄连汤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病啊，真的会让人感觉到人的身体说不定果然是如同中医所说的一种形而上的身体。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病是肚子微疼，但是觉得肚子里面热烘烘的，然后就开始拉肚子，而拉的那个大便是有一点点会烫屁股的，就你知道有些大便是水泄不烫屁股的，但是有些大便会有点烫屁股。那这个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症哦，通常发生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你在一个餐厅吃东西，然后刚好你坐的位置风水不是很好，对面就有个冷气风口一直在你后脑勺吹，然后就觉得后脑勺被吹得很不舒服， 然后呢吹吹吹吹吹，忽然一个怪怪的感觉，好像觉得后脑勺被什么东西打到一下还怎么样，然后觉得肚子里面忽然一热，然后就觉得微微的肚子痛，就一直要拉稀。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如果用中医的解释，就是说人的这个肾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命门之火啊，把你身体的这个太阳经的这个水气烧得热热的转上你的头部，然后在经过你后脑勺的这个风池风府穴的时候，它会 冷却，然后冷却以后这个水下来灌溉你的身体，帮你的身体退火，就是这么一个背后有一条水热水气这样绕上来的路。当你被冷气一直吹后脑勺啊，那条水气之路还没有过头顶就被打断了，就是还没有冷却完成的水就掉下来了，掉到肚子里了，所以你就变成吹冷气吹到后脑勺，忽然肚子一热开始拉那种有一点烫屁股的大便。那这个一种观点啊，我觉得完全就是形而上的身体观，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玄学的身体观。而这么一种葛根黄芩黄连汤症啊，如果你吃了这个药，那因为葛根能够把掉下去的水又拉回来放回原位，所以就会觉得哎，后脑勺有一种被这个药汤疏通的感觉，然后肚子就觉得舒服了，那个拉肚子停止了。就它整个是以一种中医式的中国式的气的运行的角度在发挥药效的一个汤。而这个汤症呢，如果你临时忽然有这种热性的泄力啊，你跑到西医院，对不对？西医院就会说哦，你是急性肠胃炎。但是因为刚好这个病是一个非常中医的形而上的身体发生的病，所以西医对于这种急性肠胃炎是完全没有药可以治的。因为他就算说是急性肠胃炎，也没有任何消炎的药可以帮你消这个炎，然后他只能够说怕你拉到后来会搓脱水，所以就打个吊瓶滴一点水进去，就是这样子非常消极的在处理。那像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习惯用中药的话，就觉得很容易医得很好，但是呢如果不是在中医的这个观念框架里面处理的话，好像在西医就是只能够拖着拖着也没什么办法的一个病。其实大部分的感冒西医那边也就是拖着拖着嘛，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所以呢肚子不很痛的会烫屁股的拉肚子，这个是葛根黄连黄芩汤症。而通常都会有的故事情节，就是你在什么地方一直吹风吹着后脑勺，然后就变成这样子。大约得这个汤症的人都是这个故事情节。然后呢下一个黄芩汤是这样子，这个汤是也是拉肚子，是拉出来的东西也是会烫屁股的，就是也是热性的拉肚子。但是呢这个拉肚子的特征跟前一个不一样，是前一个葛根黄芩黄连汤那个人一直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会微微冒汗发喘。而这个呢是肚子啊，在拉肚子烫屁股的拉肚子比较热比较臭，烫屁股的拉肚子的同时会觉得肚子绞痛得很厉害。那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发炎而绞痛里面的主轴药物啊，是黄芩这个消炎药，加上白芍这个把肚子松开的药，就是用这个把肚子松开的药把消炎药吸进去，然后这个人的拉肚子就会松开然后平缓。而这个也是一个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也算是一般西医说的急性肠胃炎，只是肚子不很痛，然后整个人觉得热烘烘的，是葛根黄芩黄连汤。肚子很绞痛的那个拉肚子的热性的拉肚子是黄芩汤啊，主症就这样的分。那至于说葛根汤啊，其实呢在桂枝汤的加减法里面就有一个桂枝加葛根汤，就是在太阳病的时候反正你后脑勺如果僵的话就加葛根嘛。但是这个葛根汤啊，其实我们近代这几百年的中医临床，葛就是怕风的桂枝汤症如果加上后脑勺姜的话，就是桂枝汤加葛根的桂枝加葛根汤。而这个桂枝汤加葛根又加麻黄的这个葛根汤啊，其实它治疗的疾病呢比较是这个邪气啊，沿着那个太阳经啊走到完了，开始沾到第二关的阳明经了。就是简单来讲，事实上我们临床上比较容易用葛根汤的情况是这样的主症，就是 这个病人他是感冒，可是因为他的那个邪气钻进来的时候，沿着经络、已经沾到阳明经了。当然阳明经不等于阳明区块，像大青龙汤症是麻黄汤的太阳区块包住白虎汤的阳明区块，但是不是很经络的。葛根汤是很经络的，就那个病邪就是那一条邪气一条线走到了足阳明胃经上面。而通常发生这种情况是所谓的热感冒，所以典型的葛根汤症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去外面玩，海边玩好了，就海边玩，我们台湾人比较会海边玩，晒着大太阳，然后已经全身出了很多汗，整个人都汗流了很多，都干掉了，然后呢回来的时候车上吹了冷气，然后你就感冒了。可是你这个感冒啊，因为你的水气已经大量的流失，你的太阳寒水之气已经不够了，所以这个感冒就直接就沾到第二条经，沾到阳明经。那沾到太阳经的感冒，人会怕风怕冷，对不对？可是沾到阳明经的感冒，人会觉得好热，对不对？所以就病人说，这个感冒你会觉得好像脉是浮的，但是呢又有一点浮的特别有力啊。口诀叫做葛根浮长表阳明，就是已经带到阳明病了，所以脉会变得比太阳病的那个浮脉更有力，绷得更长。而因为阳明病会有一个阳明病自己的燥热感，然后那个燥热感加上太阳病那个怕风怕冷，刚好正负相消，就等于你说觉得怪怪的，就是好像怕风又好像不太怕风，又好像有点燥热，所以这就是俗称的热感冒。就是所以当然治热感冒的话，用温病派的方子，什么桑菊饮啊、银翘散都是治热感冒的。但是呢，葛根汤现在临床上治疗这种大太阳晒了出了大汗然后感冒，那这种人被抽干了以后的感冒，就因为人干掉就太阳区块的那个水气不够，就直接打阳明啊。就人被抽干就是感冒，就葛根汤症。除了我刚刚说的剧情以外，其实常常发生就是坐飞机坐完以后的感冒，就人在飞机上已经被抽得很干了，然后再一中标就变成葛根汤症，然后你就有点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怕风怕冷还是发燥热，就那感觉是混杂型的。那当然你自己用脉来把握浮的，而且是浮的有点绷的一整长条的浮脉，那就知道可以用葛根汤了。那当然葛根汤因为它牵涉到阳明经，所以很多阳明经走到的地方葛根汤都会有用。比如说什么，我们台湾人叫鼻窦炎，大陆人叫什么，鼻蓄脓吗？哦，鼻窦炎，像那个东西的脓要排出来的话，你就用葛根汤当阳明经的药引，然后加己脓的桔梗，然后加上这个消热的生石膏，就可以让鼻窦炎的那个脓排出来。因为鼻窦炎如果西医都一直没有医好的话，有时候要开刀把那个脓刮掉，而且开完刀说不定还会复发，对不对？那但是用葛根汤的石膏桔梗加味的话，就会治起来还蛮轻松，你就会真的就那黄龙鼻涕被它挤出来。就是这葛根汤有一个不同于太阳经的那些其他感冒药的特征，就它非常会钻这条走在脸颊上的足阳明胃经，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当然细部的话我们再分析。那太阳病我们说在身体感上面的这些病差不多就这样一轮，然后接下来呢第下一页讲义讲的是这个五苓散跟桃核承气汤啊，这叫做这个病入了腑了，就是形成了有形的脏器的病。那五苓散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病邪呢终于啊这个太阳经啊逛到完了，就进入这个太阳府，也是膀胱，也就是泌尿系统的肾，就它直接干扰到你的泌尿系统的肾，那这个人就会小便好像不太顺，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肾功能的不很正常了。那五苓散的主症是非常好抓的，它就是这个药方很小一个方剂啊，它帮助就是它所做的事情就是你的人体啊，水喝进来，从吸收水到运化水到排出水的这整个流程帮你顺过一遍的方剂。所以呢人喝到了水，吸收了这个水是要供应身体去滋润自己，对不对？然后不多余的水要排出，如果这一整个水路不通畅的话，五苓散的主症很好抓，就是口渴又小便不顺，就这样，口渴尿少，或者是口渴尿的时候觉得哎，怎么好像尿的不是有点阻抗感，就口渴加小便不利，就是五苓散症。 所以这非常好抓。那至于说这一整个水路不通的时候，还有另外武林载症，就是这个人一喝水就吐，就他身体根本不能吸收水了。那这个叫水逆，也是武林载症。那这个在《伤寒学》的归类称之为膀胱腑病，就是那个前面的那都好像很多都在经络能量上运行，那这个就是具体的那个肾脏有点问题了，就是泌尿系统的肾，不是内分泌那个肾上腺的肾，而是绿小便出来那个肾，所以这是太阳腑病其之一。那叫做张仲景讲的是蓄应该说后代医家的归类叫做蓄水，就是你的水塞住了。那太阳腑病其之二叫做蓄血，就是你的血瘀住了。那这个太阳腑的蓄血有可能哈是这个邪气传到了这个膀胱的位置，或者说手太阳小肠腑，总之就这个地方有跟病毒的作战的时候，说这地方温度太高了。像人的小肠本来就已经体温是，人的心脏跟小肠是比较热的脏器，本来就已经有41度了，然后又怎么样，它一下子就烧得太热了，然后变成这个肚子的这些地方被烧出淤血了。那它的辩证点就是这地方烧出了，就血烧干在那里了。然后这个辩证点哦，就是有淤血的人，其实现在你就算不很清楚有桃核承气汤症或者是底当汤症，你这个地方你用手小左下小腹女生，你用手这样子戳进去摁一下，有没有人会觉得比较痛的？那就代表你根本就是已经有淤血在里面了。那桃核承气汤是这个淤血刚开始淤出来的时候用的，就是比较柔比较没有那么凶猛的破淤血的药。那后面那个底当汤就是淤血已经结硬了，要用更强烈的药把那个淤血打碎，用底当汤，所以这个层次的不同。而这个太阳腑病啊的蓄血症，张仲景给的辩证点是什么呢？是桃核承气汤这个开始有淤血的辩证点叫做如狂，就是好像发疯。然后呢，底当汤症的辩证点叫做发狂，就是果然发疯。也就是说哈，其实现在科学研究也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所谓的人的脑这个东西啊，其实在整个神经系统里面，人的脑是这里那里都有的。但刚好你淤血淤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啊，它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神志，就等于是在腹部这个地方的所谓太阳神经丛，如果被淤血卡到的时候，整个人的个性心智是会受影响的。也就是说，轻微的桃核承气汤症的人，所谓的如狂就是一点小事也乱发脾气。那很多人月经的时候都如狂，不是吗？所以那你就按一下，哎，果然是有淤血，难怪我脾气那么坏，都是淤血不好，不是我不好，然后吃汤马医好就好了。那至于底当汤那个淤血结得很硬的，那个人真的就会就所谓的说胡话啊，就是说开始说那好像跟看不到世界的人聊天那种感觉，就你会觉得他疯掉了那种感觉。但是即使是那种情况下，你按一下他还是可能有那种哦好痛那种反应，那你就要这个发疯，说不定在这个地方把那个淤血打散，他的神志就会恢复正常了。所以这是太阳腑病的武陵散之外的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区块有具体的淤血现象会有的征兆。那当然太阳病还有中间夹杂几个方啊，比如说我其实到时候照这个伤寒论的文本讲的时候还会讲的更多更仔细一点，还会更多举一些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太阳病的这个半夏泻心汤跟栀子豆豉汤啊，它的这个人的气血的状况是这样子。今天前面的课讲到腑行诀的时候也介绍这个泻心汤结构。这个半夏泻心汤啊，它的人体的状况是，因为你知道易经里面啊有一个卦象叫做太卦，有一个卦象叫脾卦，有听说吗？那就是天这个阳在下面，地这个阴在上面，就是阳在下面阴在上面，阳是沉潜在底下的，这是健康，是太。那反过来阳浮在上面阴掉在底下，这叫脾，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个痞子的意思，就是这个人他都好像想要在外面端着抖两下，然后里面其实是没什么料的啊之类的，就大概是这样的象征的意思讲过去的。那他的主症就是说 一个人的身体如果因为感冒一件折腾，那张仲景在那个条文里面都一直骂，就是因为别家的医生医坏了才变这个样子，每次都是这样讲，就是说邪气被扯歪了所以才变这样。然后这个人的上面有热下不去，然后下面有寒，那这个热跟寒刚好杠到人的脾胃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主症叫做心下痞。哦，这里要跟这边要跟同学提醒这件事情，就是张仲景是一个汉朝人，他是没有今天的解剖学的观念的，所以张仲景一直以为人的胃在这里，就是大肠的位置，就是我们今天解剖学说的大肠，张仲景一直以为那个东西叫做胃。所以呢，我们说胃疼的时候，张仲景就说心下疼。就张仲景他没有解剖学的观点，他不知道这边有个东西叫胃，所以他就会说这个地方我们说胃痛，张仲景的时候一律写心下痛，然后我们肠子里面有大便肝在里面闹便秘，张仲景会说胃里面有大便哦。啊，这是张仲景的解剖观点了啊，就是所以你要习惯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汉朝人。所以张仲景说心下痞，就是胃有点闷闷胀胀的，然后你这个胃的地方呢，心下痞的主症就是你觉得闷闷胀胀，然后按下去呢觉得更闷更胀一点，那就代表你的阳气浮在上面，这个寒气沉在下面不能交通，那要把上面的这个心火啊转下来的话，用的是这个泻心汤结构，就是下面有补脾阳的药，上面有降心火的药，但是中间缺一个白术，这样把心火吸下来，就是让它正负相消这样子。那但是主症是抓这里有闷闷的感觉，当然泻心汤还有两个变化的版本，那个其实详细讲药味的时候比较容易解释，就是一个是生姜泻心汤，就泻心汤里面生姜放多一点，那它治疗身体里面有那种有点带腐臭的水气，所以生姜泻心汤的主症是这个人哈在心下痞的同时有隔气，然后隔的气都有你吃进去的那个食物的味道，那就代表这方还有一点湿冷的水气没有散掉，所以加强生姜。那另外有一个甘草加的多一点的甘草泻心汤，那这个甘草泻心汤啊，等到讲到的时候我再讲详细一点，但是甘草泻心汤的有一个主症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的黏膜部位特别容易破溃，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你知道有时候嘴巴内侧长了白白的口疮，你知道那什么东西吧，蛮痛的知道吗？口疮，我说的是我现在不再说肠病，我说口疮，口腔溃疡。那像通常你嘴巴长这种口疮常常是熬夜上火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偶尔熬夜上火的口疮，非常有效的方剂就是当归两钱，黄芪是当归的5倍到6倍一两，或者一两多的那个黄芪多当归少的，简称当归补血汤，就是那个黄芪的补气的药性会完全被当归拉进去补血，那就是血虚发热嘛，就是这个左关伏打当归补血汤，对不对？你那个口疮如果是偶尔熬夜造成，你就喝一大碗当归补血汤去睡觉就会好很多了。如果当归补血汤没有用的话，就要用小建中汤，那基本上就是滋阴然后降火这样子。那可是如果这个人是长期容易有口内炎的那种体质的话，那个要用甘草泻心汤，就是这一种火气容易浮上来的体质要用甘草泻心汤。而刚刚同学有讲肠病毒，对不对？这个甘草泻心汤特别好用的地方就是现在说什么什么口足手还是什么东西，那叫什么，你们我们台湾叫什么？肠病毒。大陆叫什么？对，就是黏膜容易破溃的病，那这个东西也是甘草泻心汤是特效药。所以基本上小孩子的感冒，大部分的情况，因为小孩子感冒其实有它单纯的地方，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发烧又吐，那就小柴胡汤解决。那小部分的情况是那个黏膜会破溃，那泻心汤解决，就这样。所以你说医小孩，我就觉得好还蛮容易的耶，就是花样不是那么多，而且医小孩，你用小柴胡汤或者是半夏 就是什么甘草泻心汤、半夏泻心汤，就算开错，它也会好转，所以实在让人太欣慰了。那这个阳浮在上面啊，阴沉在下面，呈现这个脾卦，这个泻心汤正是一个路数。而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数呢，是栀子豆豉汤。这个栀子豆豉汤也一样是栀子豆豉汤，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医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心肾不交，就是心火跟肾水杠到了。那前面的泻心汤啊，它的阴转不下来啊，是因为它的脾胃中焦没有办法转输，阳转不下来，是因为那个脾胃中焦又转不动，不能把那个火拉下来补底下的寒。但是栀子豆豉汤呢，是心火跟肾水这两种不同值的东西刚好杠住了，而这种杠住呢，会呈现的主症是什么呢？就是说，同样是热在上面，寒在下面，对不对？泻心汤症的主症是心下脾，然后呢，栀子豆豉汤的主症是胸口正中间，心中至，就是你就会觉得啊，如果你要用解剖学的讲法的话，就是解剖而言，你的食道。食道的这个正下方这个地方，觉得有一坨东西闷住了那种感觉，而且通常会有的这种心肾不交在这地方卡住的人，因为中医的俗话说心肾不交人就不能睡着，所以那个人通常是失眠患者。所以我们如果是经方派的人，遇到失眠的患者，就会先问你这里有没有卡到的感觉。而且这个不是肉体的身体，虽然你肉体的身体会觉得是食道的位置，其实这发生的故事是能量的身体的事情。然后那个心跟肾的能量在那边卡到不能交融的时候，人这个地方闷住一小块，然后不能睡觉。那这时候就用栀子豆豉汤把它打通了，然后那个人就好睡了。所以失眠的辩证点，常常都要记得问医生，这里有没有一坨梗住的感觉？有没有人有过这个感觉？没有，有人有啊。那时候你有失眠吧？有啊。那治好了吧？用什么汤治啊？ 那找那个两三年前 忘记了啊。 有开过那个，一开始是那个桂枝龙骨补益汤，可是一直就是睡眠有好一点点，后来看孙德文汤也有好，但是一直也就是时好，然后后来医生有换掉。 哦，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就这样子，那个睡眠不好，如果这边有梗梗的感觉，先开栀子豆豉汤，把梗梗感觉去掉，就已经好睡很多。然后之后再用桂枝龙骨牡蛎或者酸枣仁收工，就会很好收工。就是那个地方卡住的地方，要先把它打通啊，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太阳病呢，最常用的方剂就是这样的，而张仲景最肥大的篇章就是太阳篇了。所以就刚感冒有这个路数那个路数，那总加起来，对不对？你看哦，就是以感冒感来讲的话，就桂枝汤症、麻黄汤症，对不对？桂枝加附子汤症、大青龙汤症。然后以咳嗽感来讲的话，小青龙汤、麻黄附子、马杏甘石汤，对不对？然后以拉肚子感来讲的话，葛根芩连汤跟这个黄芩汤。然后以这个已经有一点热感冒的感觉的话，葛根汤。然后传到腑这个啊、已经。影响到你的泌尿机能、水循环的机能，五苓散，然后影响到你的脾气变得很坏了，那有淤血，那曹合承气汤或者是涤荡汤，然后呢，上下阴阳不通，有卡到的感觉，或许是心下脾用泻心汤，或者是心中至用栀子汤。好了，太阳篇的大纲就是感冒最常用的，这样就知道了。那剩下的只是调剂量的问题吧，对不对？那其实那个也，我觉得学《伤寒论》哦，你就是。摆明了就是不要太天才，就很简单。就像我妈妈哦，因为是就是做事业的人，就是比较是不会那么常下厨的人哦，所以我妈妈是一个不常下厨，但是菜通常做得还不错的人。那她就说做菜的秘诀根本就不难了啊、哦。但其实我外婆看我妈做菜就觉得很头大，因为她我妈不常做菜，就会放厨房里面摆满了那个锅碗。那个锅碗瓢盆，你知道，就是常做菜的人会知道怎么样省那个容器，但不常做菜的人就会阵仗摆很大。但是我妈就会说，其实呢， 像我们台湾人喜欢用的一个标准版本的食谱叫做傅培梅食谱，你们大部分人听过这个老太太吗？已经过世了啊。然后我妈就反正你就买一本傅培梅食谱嘛，就什么菜要怎么样都有教你嘛，那你基本上就是完全照傅培梅食谱的做法做一遍，那个菜基本上就是会成功。那但是成功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吃有点太咸，有点不够甜，又有点烤得太焦，那你再回头在食谱上面改，说下次的话盐就少放一点，然后什么下锅时间可以少半分钟，就是你觉得，我妈就说做菜就这样，你先照食谱完全做一遍，然后你再觉得哪里不满意再回头改一下那个食谱就好了嘛。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学《伤寒论》的秘诀，就是你就完全照张仲景的开一遍嘛，然后觉得好像哪里多一点少一点，你再微调整就可以了。就是张仲景的医术，就是就好像你们练习书法也是从临摹字帖开始嘛，就你先照他的说法去开一遍，然后剩下来，老实说，剩下来加减你自己就会想通，因为吃了药，吃过那几帖药以后，就会有药感，你就觉得哦，这个麻黄太凶，我心急不行，以后要放少一点；哦，这个石膏太凶，我吃了以后一直拉稀，以后要开少一点，就你自己会知道。那当然，平常常用剂量，我在一个个方剂讲的时候，跟同学把那个方剂的剂量再跟同学顺过一遍啊。那至于说阳明病啊，阳明病的地方是这样子，就是主轴就是感冒传到阳明区块了，脉就会很红滑有力，红大或者是滑都有可能，反正就是偏热了吧。然后这个人主观感觉也是热，出汗，要脱衣服。那这样的阳明病啊，其实阳明篇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就是《伤寒论》这本书里面，阳明篇的条文是很多的，就是一直在注意说，哎呦，你要什么三个承气汤啊，什么调味承气、小承气、大承气啊，你要用大承气，先不要急着用，你要先用小承气，然后试试看，然后才能用大承气，什么样？就是张仲景在这方面很花力气，但是呢，张仲景的阳明篇的这些种种贴心小叮咛，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就不是那么必要。因为呢，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人其实体质上来讲，首先就是阳气比较不够。那阳气不够的话哦，阳明病发不到什么凶狠的程度，就是那种张仲景的时代，你会看得出来，很多人都是一感冒就烧干的肠子，就是那种大便怎么样都大不出来，那种完美的大便秘。但是今天各位同学感冒发高烧会烧到一颗大便都大不出来的有几个人？从小到大就是感冒到完全便秘的有吗？有过吗？好像很少，对不对？就现在的人已经简单来讲，就是汉朝时代的人可能是比较做劳力的工作，然后营养又摄取的不够，就是比较阴虚型的体质。那阴虚型的体质，那个阳明病比较会发的剧烈，但是我们现代人是阳虚型的体质，更多的人是厥阴病的体质，就直接就感冒就厥阴去了，就你知道，就是第二关城墙根本就没有的话，你还打什么，对不对？这个忽然想起这个用城墙的比喻来说，这个《伤寒论》好像会让联想到一个漫画书叫《进击的巨人》，对不对？啊，那个。因为你这地方根本就没有可以打的战场，还打什么？就跳过阳明了，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直中少阴，直中厥阴，对不对？根本就不在阳明打了。所以张仲景这个非常肥大的阳明篇啊，就会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不用学那么多，因为张仲景很花力气在搞的这个承气汤症的辨证，就是用很多大黄把你的大便拉出来的那些方剂，其实现代人不太有机会用到。那大便干在大肠里面的那个三种承气汤的状况，我们现在临床遇到的比较少。那偶尔遇到这个病人体力好一点，就发个白虎汤症了。白虎汤症就是脉红大而带滑，然后呢，发烧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热，那主轴就是用生石膏把那个热逼出来，然后烧就退了。主症就是大概这个样子。那如果这个人又很口渴的话，就白虎汤加味，开成白虎加人参汤。在张仲景的逻辑里面，人参是补充水分用的，但后代的人有时候会认为人参是补气，但张仲景就是喜欢用人参补充水分。 然后张仲景补气喜欢用甘草，就明天讲到本草的时候再说。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呢、啊，得阳明病啊，差不多就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就结束了，就是还不用用到什么大黄的承气汤去通大便，就说好像说什么，因为基本上啊，阳明发烧的人如果是白虎汤症，我给了白虎汤，基本上那个已经拉得要死了，就被白虎汤寒到了，所以一直拉的人很多，所以没有机会便秘。那没有机会便秘，那那三个承气汤就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用，让张仲景的那些贴心小叮咛就没这回事，你也别叮咛了。所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那如果你硬要说张仲景大体而言的三个承气汤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调味承气汤，这个人哈是大便并没有结得很干，可是热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人的主症叫做蒸蒸发热，就是这个发高烧的人哈。你在他的头的上空这样的摸一下，你会觉得他头上有一股热气冲上来，这个是调味承气汤症。那小承气汤症就是发烧烧到便秘了，就大便开始干在里面了，就是泻药了，单纯版本的泻药。那大承气汤症是那个大便已经完全结住了，那他的那个热就像在调味承气汤症的时候，那个大便还没有完全结住的时候，热是从这个地方冒热气的，然后经过小承气汤症变成大承气汤症，那个大便已经完全干硬在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头上不冒热气了，但他便秘的时候是手脚啊一直在冒汗，就手足汗，就是那个热被闷在里面，然后从手脚的末梢出来，所以那个人主观觉得是手脚冒汗。所以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剧情的转变，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到程度就可以了。但这些承气汤临床都有一些其他的活用方法，但是以感冒的剧情来讲，现在的人好像还真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三承气汤症。那剩下下课前五分钟，我想邵阳，我们明天起个头再来讲邵阳同学，今天已经这个课程的量，对初学的量也蛮轰炸了。那最后五分钟，我们这课有没有什么听不懂的啊什么的，或者有疑问的，就最后五分钟同学要提问题就可以提一提吧。哦，还有就是我说今天以内你听一听，觉得实在是这个课你听不下去了，就可以退费的啊，可以去后面找助教退费，不要我们钱抱回家你后天再来退，你今天钱还在这里的时候赶快拿走好不好，拜托。那这个所以同学你从早上到现在有什么听不明白的要问就可以问一下，请说。 老师，那个早上有说你那个何律师，他那个大肠经上面有那个钉子，然后用桂枝上去。 不是大肠经，太阳经。 太阳经那个用那个桂枝上去处理。那如果说像如果是生在这边，也是走太阳。 我觉得我用桂枝加葛根汤去处理，是因为他怕风又有后脑勺僵，他是有桂枝加葛根汤症，所以我才这样处理。那至于说如果是长在你刚刚问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刁钻问题，就是如果他是长在手太阳小肠经上的话， 对，也是都是太阳经， 到底行不行的问题。我觉得我会用一个比较狡猾的方法来回答，就是看他有没有那个汤症。 因为他是婴儿，刚出生的婴儿， 他也不会告诉你我怕风后脑勺僵。 然后，可是他这个长完，他西医给他抗生素跟类固醇之后，那后来变成就是在太阳经的这个地方继续长出那种痘痘跟青啊。 那这样子的话，我比较会婴儿的话啊。我比较会建议是这样子，有一个方剂叫做葛根红花汤，那你把葛根红花汤的一些药味挂进桂枝加葛根汤，这是一路。然后另外哦，我觉得有时候这类丁疮类的东西，小孩子的身体有的时候是对小建中汤的药物反应会特别好，就你把它元气补得好一点哦，他就把那个邪气推掉就不长了。所以就是说用小建中汤固本培元，然后用桂枝加葛根汤，再挂到一点葛根红花汤的结构，做一点扫毒的工作，就是大概这样的方法比较可能会安稳一点。我现在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子。 了解，谢谢。 好，还有吗？ 啊，请说。 那个去年有特别解释的开合书，那今年好像叫你有特别去提。 对哈、哦，我觉得开合书这个观点啊、哦，去年好像是提出了徐文兵老师的不同意见这件事。就是哦，我跟你讲，这东西我觉得比较在医理上值得一提的哈、哦，就是张仲景的这个排序，他太阳、寒水、阳明、燥金、少阳、降火、太阴、石土、少阴、君火、全阴、风木，这个是以他的能量的含量，就这六道城墙的大小在排序的，就是能量越多的在越外面。可是这个能量越多跟能量越少这件事情，并不等同这个经络它的阴阳属性这件事情。怎么讲呢？像徐文兵老师啊，就有一次跟我聊这个事情，他就说：“你看啊、哦，人的脚上的经络来讲的话，最外侧的当然最阳，最内侧的当然最阴，对不对？”他说：“所以呢，最外侧的是足太阳膀胱经，所以这个阴阳的属性来讲，足太阳膀胱经最阳。可是最内侧的并不是足厥阴肝经，而是足太阴脾经。”所以足太阴脾经在阴阳这个向度的属性上是最阴，那从脚的内侧排出去第二条在足厥经，足厥阴肝经，所以阴阳的属性来讲是太阳最阳，太阴最阴。可是张仲景的这个排序是厥阴风木是能量最少的经，不是阴阳向度的那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徐文兵老师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用阴阳向度来说的话，他说真正的三阳里面最外开的是太阳，然后进来一格的是少阳，然后再进来一点是阳明，那少阳经在太阳经跟阳明经之间，所以三阳来讲太阳是开，阳明是合，阳明是合，少阳为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三阴经来讲的话，往这边数进来，少阴、厥阴、太阴，所以阴阳的属性来讲的话，开是少阴，合是太阴，疏是厥阴才对。但是我们中医一般的版本是疏是少阴。那白灵本，你要说的是这件事吗？你要我提的是这件事吗？ 对。 哦，对不起，你是对的很勉强哦，就是我还是有点歪歪的在讲这个话题。那但是呢，如果照徐文兵老师那个用阴阳的属性来重新定义他的开合书的话啊、哦，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什么什么开合和开这个东西啊、哦，就会变成那个就是合合合合，这边全部都是书书书书，然后那边全部开开开开这样。就会变成其实这三组里面以阴阳属性来讲是有强大的同质相吸的凝聚力的一个组合，这是徐文兵老师的论点。就他说这四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在阴阳向度来讲有高度的类似性，所以这等于就是在这诸多向度的中医理论的坐标轴又多加进了一个阴阳向度的坐标。也就是说中医的东西是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看事情的方法混杂出来的一个观点。所以像我说的话是他们因为在这里属性相近啊，所以怎么样，但是徐文兵老师就说这是因为他们这边全都是开，这边全都是疏，这边全都是合，所以在一起。所以就是他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同一件事情有大家有不同的解释角度，但是你如果去穷究这件事情就会觉得中医有点太艰难了，对不对？我觉得跟徐文兵哥哥讲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是中医宅男的宅话题，这东西讲得多医术也不会进步到哪里去啊，所以你不懂可以尽管安心。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再开始从少阳的这个 mapping 就是再开始做下去啊。 啊，不，对不起， 明天还是下午两点，对不起。对了，下午两点是早上啊，就是我可能睡到中午再起来。